展现冰雪激情，共筑北京冬梦。冬奥加速度， 欢迎收听今天的冬奥加速度，我是金泽。2015年3月，国际奥委会2022年冬奥会评估团对北京进行了考察评估。25号，在前往延庆的前一天晚上8-9点多，国际奥委会评估团突然给北京冬奥申委提出了一个要求。北京冬奥申委没有想到，这个要求是计划之外的。时任北京冬奥申委秘书长侯玉兰说：“ 有两个国际奥委会的这个评估团的提出来，希望能到延庆，就是规划的那个场地的内部要走进去要看一看。 他们要看的是延庆的小海坨峰。”即便是上一次高山滑雪委员会执委会主席鲁西先生来考察，也只是坐着直升机看了一圈，但这次要上山考察的是这两位。冬奥申委体育处副处长王昭说：“ 一个是 Team Gaida， 是温哥华冬奥会时候的竞赛主任，另外一个是环保专家叫 David， 他们两个想在第二天上午的时候要进山亲自考察一下。” 这个决定对于冬奥申委来说太突然了。北京冬奥申委连夜展开了讨论，最终冬奥组委还是做出了决定。侯玉兰说：“ 很突然，那么我们晚上11点了就研究这事儿，当时就说，既然他提出来了，我们就要尽可能满足他的要求。” 第二天，两位冬奥组委的专家穿上运动装，就像平时登山徒步一样，登上了小海坨峰。王昭说，下山的时候两个人都很兴奋，还想来一杯啤酒喝。 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其实爬的还是很兴奋的。那一天就是天高云淡，天气特别的好，他们也是爬的兴致勃勃的，下来就说可不可以喝点啤酒。 看到他们满意的笑容，时任北京冬奥申委体育部冰上处工作人员郑振国终于是松了一口气。 我们心里边这块石头也是落了地，他们没有否决我们的小海坨山。 国际奥组委的评估团回到北京，也开始了最后一天的陈述。政府与公共秩序主题的陈述人水均义在陈述结束后，面对国际奥委会的评价，感觉有些不可思议。 我没有问题，我就告诉你，就是说你们的支持率很好，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而且我们奥组委自己做的这个调查也很好，然后就没了。我还后来很善意的我说，那您这个是一个问题吗？他说我不是一个问题。 4天的考察在紧张和忙碌中终于结束了。2022年冬奥会申办城市评估委员会主席茹科夫代表评估团充分肯定了北京的冬奥会申办能力，北京离冬奥梦又近了一步。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加速度的内容，也请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冬奥加速度，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 我们农民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 这是一个建功立业的年代， 同志们，我们南昌起义的时间定在8月1日凌晨。 这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同志们，冲啊，冲啊，去打国民党！ 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年代。 在我国民党的正规军中，居然藏匿着共产党的一个团。 这是一部生动的人民军队创建史。请收听小说剧《建军大业》，作者陈玉福，出品人李涛。第